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特命全权大使李进军和使馆官员25号参观了东平壤第一中学。他们参观学校的严格介绍室、毛泽东班教室等各处后，观看了学生艺术小品演出。